等郭林意识到事情不太对的时候，已经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裤子了。 我操，这到底是怎么了？ 瞪着自己已经在解开皮带的手，郭林因为下半身绷紧的感觉而微微有点发抖。他攥了攥拳，拼命想把耳边乔家的声音隔离开，倒霉的是效果不彰。 郭子，慢点。 乔家的声音带着忍耐的压抑，粗重的喘息就跟魔杖一样不断地压迫进郭林的脑子里。他辛苦克制着身体里燃起的不正常的欲火，心里诅咒着乔家最好下半辈子都硬不起来。 妈的，这小子到底要搞多久？ 郭林接受不了自己因为听着两个男人做这种事儿也可以起反应，他甚至不太愿意思考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只希望煎熬能快点结束。他所不知道的是，外头的乔家其实也不太好过，明明头是他起的，却在男孩跪在床上用熟练的技术让他更舒服时，脑海中一闪而过当初为了躲避黑狗他们在酒吧的隔间里郭林一张尴尬难堪的脸。那时的兴奋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现在一想到郭林就在隔壁，那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又开始复苏，基本上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前兆。乔家很清楚身体的生理冲动和心理上的亢奋有多大的差别，眼前这个男孩怎么看都没有半点像郭林，但是他口里的锅子叫着叫着却偏了一开始的初衷。郭林的身材显然比这个男孩要结实多了，长时间在锻炼中所塑造的肌肉轮廓，哪怕是平时隐藏在衣服下面也可以想见有多漂亮，肤色不白不黑，健康的刚刚好，喉结比较突出，后肩骨的形状也不错，腰就算没有小男生细，但是肯定也没有半点赘肉。还有腿，那位警官腿长腰窄，这么仰躺在床上上衣半敞，裤子被退到一半，想必景色肯定比现在要养眼多了。思绪这东西就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一旦开闸就再也收不住了。乔家后来已经无力控制自己的理智，只能放任脑海中郭林的影子越来越清晰，双手明明抚摸着一具与郭林有着天壤之别的身体，心理上却遏制不住地意淫隔壁那位警察的欲望，并且越来越糟糕，喘息慢慢乱了节奏，就连喊出口的锅子都含糊地变成了一种诉求的呢喃轻哼，带着不满足的撩拨，叫得越发的急促。房间里充斥着暧昧的气息，这里关于乔家和郭林的记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哪怕是跟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一点关联都没有，也还是会自发地跃进两人的思绪中。隔着一层玻璃，乔家和郭林一边震撼于自己的失控，一边又沉沦地渴求更多，困难地抓着脑海中可以称之为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徒劳无功地希望事态能够在彻底疯狂之前收住。但是天不从人愿，无论乔家和郭林各自有多抗拒，这种原始的欲望游戏依然朝着最脱轨的方向发展。 郭林，你大爷！ 最后一声含含糊糊的咒骂让乔家在事后完全刷白了脸色，他发愣地看着床上已经接近于失去意识的男孩，无法接受自己刚才是叫着郭林的名字发泄出来的。而在浴室里面，郭林更是彻底傻了，他其实没有听清楚乔家最后叫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很明显乔家那声满足的叹息声让他好不容易压抑下去的冲动瞬间倒退回了30分钟以前，充血的压力让他面色痛苦地闭上眼睛。后面外面那两个人还发生了什么，郭林已经没空去搭理了，他暴躁无措地自我解决着体内流窜的欲火。乔家当然不会等到李岩他们来敲门再等着被抓个正着，虽然对被他找来的这个男孩不太厚道，但这个时候他真的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明知道对方还没怎么休息好还是强拽了起来。乔家这次出手给的挺大方， 在跟男孩闲聊的时候，顺手把几日后见面的时间也约了下来。男孩其实听得云里雾里，不过重点需要听懂的也不是他。临离开这间房，乔家看了一眼浴室，常年处在压力之下所培养出的危险本能让他觉得大事不妙了。不过这次可能会棘手过他以前所遇到的所有糟心事。 竟然对个条子起了感觉，我操，老天爷真的不是在玩我吗？ 浴室里的郭林则是一直愣神到了傍晚时分，也不知道乔家到底最初订了多久的房，反正也没有人来查房或者求证有没有人。郭林就这么靠在镜子前面发呆，到最后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发呆了。还是耿伟那通电话让他回过神。 大哥，你那电话要是连最基本的功能都废了，我劝你赶紧给扔了，别留着碍眼。死活打不通，什么情况？你在停尸间睡着了？ 明明他俩就不是一个队的，沈军每次都冲到他们队里大吼大叫的找人。继续这么下去，不要说沈军，他自己的队长也要把他给开除了。这不是彻底在制造噪音吗？ 我在忙。 屁话，谁他妈不忙？你们头找你都快找出病来了，一天到晚顶着欲求不满的脸。哎，你有空能不能打个电话过去安慰一下？ 沈队找我？ 啊，下一步该是去砸你宿舍的门了。 弄不好已经砸完了。 哎，我说，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乔家的事儿你躲不过去的，要么老实招了，要么你总得想个说法糊弄过去。 如果我说了，你觉得沈队会放过乔家吗？ 啊，你要听真话假话？ 算了，我心里比你清楚。 只要乔家作为线人的身份一曝光，他这一辈子除非死都逃不开这个身份。这世上总有人说后悔，总有人试图扭转自己走错的那条路回到正轨，但是很多时候老天爷不太乐意给你这个机会。走错了一步，付出的代价昂贵的，你趴在地上都还不起。郭林叹了口气， 哎，我简直是自找麻烦。 哼，你这句是为了哪件事感慨啊？我以为你永远没有这份自知之明呢。 以耿伟见过的人来说呀，郭林绝对是最喜欢没事找事儿的。 都算上吧。 招惹上乔家本来就是他的失策。想着刚才所发生的一幕，郭林那股心慌还是没过去。他下意识地抓紧了手里的手机。 耿伟，你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男人的？ 啊？ 这话题转得太快，耿伟有点跟不上。 这种事情总不可能是别人教你的，你是因为什么知道的？ 那你喜欢女人是谁教的？这种事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告诉你，知道就是知道，只是看你接受不接受罢了。对女人硬不起来，对男人就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 可要是男女都行呢？ 双德呗。 耿伟一直说到这里才觉得这话题不太安全，他皱了皱眉。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探讨起这种问题了？你千万别告诉我，你这消失的大半天是被什么男人强上了。 他这话本来是为了挤兑郭林，结果不中，竟然也不远了。被戳中心事的郭林口干舌燥，舔了一下嘴唇，用一句话结束了这通电话。 少废话。